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、啊、今日咧就系2019年2月16日晚上嘅10:25啦。咁啊，今晚咧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，就仲有租租乌都响树嘅。 系，各位嘅晚安咧。 晚安，咁啊，继续咧喺度咧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。電話號碼咧就81912047，81912047係有130條線嘅嚇。咁啊，歡迎咧大家打電話過嚟咧，係登記咗先嚇。咁啊，你駁通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一息間咧接電話嘅時候咧會打翻俾你噶啦。咁啊，但係咧你注意喎，因為聽日咧就跑呢個渣打馬拉松喎。如果你要瞓覺咧，就唔好打嚟啦嚇，費事嘈醒。 聽日都幾多億遊啊！哇！都好像有回音 吓、啊， 是不是有回音？ 冇啊。 哦， 咁啊嗱，因为咧、你咪有回音啊？有就熄咗佢再开个吓。 而家有冇嚟？有冇？头先有听到个回音。 啊、得唔紧要，因为咧就听日好多益友咧都话要去即系呢一个跑马拉松嘅。咁、如果你 两点几要起身啊，好多益友。 系好早噶啦，啲义工啊两点几添啊，唔紧要。咁我哋咧嗰个重温咧就会尽快喺今晚咧。完咗之後咧，我盡快搞擺咗上去YouTube 嗰度，咁啊大家咧可以聽重温噶啦， 亦有可以跑住聽重温都得。 係跑住聽，咁啊你咧就記得早啲休息啊，因為咧好緊要噶休息係。你咁樣跑呢啲馬拉松咧，因為你好好話唔好聽，就係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啲嘅意外發生嘅嚇。咁啊即係希望大家咧嗱，最緊要咧都係嗰句。量力而为吓， 唔好夹硬啦， 唔好夹硬嚟吓。如果你有啲乜嘢嘅话就 即系唔掂就唞下，听下我哋节目。 系唞唞听听我哋节目先，回一回气，补一补血啊！听我哋节目啊，唞一唞先啊。咁啊，千祈咧就系唔好即系操之过急啊，夹硬嚟啊。咁啊，最紧要系即系保重下，因为咧你知天气咧就系。即系依家其实就好啲嘅，因为啱啱过完年咧都可能唔知系未复工啊，定系点样个嗰个空气咧都未算系太差嘅吓。咁 希望大家就系、是、即系最紧要就系休息多啲，要有充足嘅休息。如果你听日咧即系跑马拉松咧，依家要瞓觉啦。因为你唔睇，你唔跑 开场就叫人瞓觉。 如果你不跑咧，就唔好瞓住，唔使咁早瞓。 唔跑就唔使瞓。 听日礼拜日吓、可以收听呢个直播嘅节目嘅。 系，如果要跑嘅真系听重温 OK 嘅。 系都 OK 嘅吓。 OK 嘅。 咁我哋咧依家暂时咧就睇到啊嗰个嘅通知咧。嗱，我哋咧见到啊 YouTube 嗰度啊有个系 Bicky 啊，咁佢都话咧 Facebook 冇通知，好彩有 YouTube。咁真系噶，你大家记得咧，各位益友一定要系。订阅我哋嗰个嘅 YouTube 嘅频道，同埋按响嗰个钟仔咧，就一定会收到通知嘅吓。因为佢系所有直播同埋重温咧，都会话俾你听有个推播，个手机会弹出嚟话俾你听啊，就开始啦咁样嘅。 系 咁咧，我哋亦都系好欣然咁样宣布啦吓。咁、我哋嗰个嘅订阅嘅人数啊，就已经系超过咗17300位嘅人啦。咁啊！你上次 俾掌声自己 啊？吓，系俾掌声自己啫，系。因为你上次话要17000啊嘛，过咗咁，依家过咗啦。咁啊，希望咧就喺下个礼拜，咁你 set 个目标啦，做做乌吓。 下个礼拜啊？ 吓， 咁又唔好18000咁过分，多5000啦。 咩啊？ 多5000咯。 多52000几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多500系嘛？ 啊，唔系唔系，多500系。多五百，多五百， 多5000，你真系发紧梦啊！你真系吓斗利是斗到，咁希望我哋下次就17800系嘛？ 系啦， 咁希望可以有 三月尾就万，就20000啦。 啊，你唔好乱咁 set 啲目标字吓，最紧要咧嗱，各位益友多多支持吓，你觉得好听嘅。记得系订阅我哋嗰个嘅频道吓，咁今晚咧都好多嘢讲噶啦，真系老老实实，真系呢一个嘅话题咧，即系一过完年咧就好丰富噶啦。圣诞嗰排咧好热门噶嘛， 因为你放晒假， 放晒假嘛， 依家咧，哇！真系啲话题 出翻晒嚟啊！ 屌你老母，我都惊住讲唔晒啊！依家咁样今日，因为我哋又要听电话，系咪？ 系。 你知 Facebook 咧就系、是、好閪衰嘅，佢啊四个钟咧就 cut 你噶啦吓。咁啊唔紧要啦，我哋都尽量做啦。好啦，先嚟一节嘅天气报告先。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，多云。早晚有几阵薄雾及微雨，明日天气稍凉，气温介乎19至21度，吹清劲嘅偏东风，离岸间中吹强风。展望星期一二天气渐转不稳定，下周中期咧早晚沿岸有雾，日间天色明朗啊。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，相对湿度87%。咁啊，今晚咧就系、是、即系首先要讲下咧，因为咧真系选举近了啊。咁啊，呢一个嘅2019年咧11月咧就会有呢个区议会嘅选举啦。咁啊，嗰啲各路嗰啲政棍啊，嗰啲咁嘅政客啊，咩都好啦，就开始咧密锣紧鼓咧，咁啊出击啦。嗱，有一个咧，我哋一早讲咗话要重点喺2019年监察佢哋嘅咧，就系、是、热血公民啦、啊，热狗啦、啊，系咪？嗱、呢班友咧，倾巢而出啦，即系一个完年之后就，知唔知啊？因为差唔多到啦嘛，仲有半年左右， 半年多少少啦， 多少少啦，仲有9个月到啦，吓、大半年啦，咁咪去选举咯。咁啊，呢班友仔咧就开始咧喺个网路嗰度咧，嗱又发作啦，吓、又想发围啦。咁咧，佢哋啊今次啊搞咩咧？嗱、你唔好以为好捻得戚啦，郑松泰，我屌你个老母，郑松泰真系，你呢个咁嘅人渣败类嚟嘅，真系。当初你系揾本土派啲人笨柒，呃本土派票，然之后就话自己唔捻系本土派嘛，记唔记得有个咁嘅录音啊？ 记得。 你嘅话你自己扮本土派啊嘛，郑松泰啱唔啱啊？你而家又死出嚟讲乜捻嘢咧？嗱呢个人咧，话俾你听，就算你唔好讲大家咩立场先，唔需要讲噶，我话知你系蓝丝、黄丝、红丝乜丝都好，唔理你乜丝啊！屌你老母，你稍为有啲人性啊，你都会觉得呢个郑松泰系一个冚家铲嚟噶。你欺师灭祖啊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喂，当初系边一个带你出身噶？如果唔系有郁文，你有冇98500喺度斗啊？斗得你咁样开心啊？仲有约满酬金15%，即系98500乘48%，再乘15%，边个带挈你噶？事实系带挈啊！唔好话我用呢个字啊，你绝对系郁文带挈你啦，凭你自己嘅实力。你选下世啊，再投胎啊，都未曾选到你啦，郑松泰，边个带挈你可以屌你老母閪哇？前呼后拥请20几个嗰啲咁嘅议员助理啊？边个带挈你可以喺呢个青衣嗰度开地区办事处啊？喺元朗开地办啊？边个带挈你可以季季换 iPhone、换 iPad、换 MacBook 啊？边个带挈你每日有550几蚊呢个筹作费用啊？边个带挈你每年有医保啊几万蚊啊？郑松泰，凭你自己啊？吓、你知唔知丑嘅咧？请问你知啊？郑松泰，你知唔知丑噶？你真系，你仲喺度讲啲咩咧？嗱，佢就仲好多嘢讲嘅。我较大声啲支麦就屌柒你个郑松泰，老尾你真系无耻到极，系嘛？喂，啲益友听唔听到我讲嘢噶？依家系听到噶系嘛？ 暂时都冇益友话听唔到。 O K， 咁啊，继续。 继续 屌，屌咩啊？最惊一阵直播完都冇我讲嘢嘅咁啊，即系叫嘥閪气啊嘛。嗱，你呢个咁啊，即系狗閪太啦，我叫你狗閪太，即系狗閪嚟嘅呢个系。你睇下佢几贱啦，佢讲嗰啲嘢系，即系新蒸头我都唔想，即系咁样，即系你屌你谂啊，你爆粗你估我唔激气噶？你但系你睇下佢讲啲乜捻嘢啦，佢呢段嘢系。你老尾真系呢个咁嘅无耻狗真系，嗱你睇下佢讲咩喎？嗱呢一个系即系嗰个郁文栋笃笑咧， 之后嗰几日嘅， 嗰日嘅直头系， 之后嗰日， 即系礼拜六咧，叶柳去完咧，佢哋就成班群体喺度发作。嗱，我话俾大家听，佢哋绝对，即系我讲过190几次，呢班热狗咧系永远都系集体行动噶，唔会单拖行动噶，所以佢哋咪屌你老尾，一见到阿叶柳去咗郁文栋笃笑嗰度做嗰个节目嘅时候。即系做个嘉宾嘅时候，咁佢哋咪开始喺度嚟借机喺度借题发挥咯，你明唔明啊？就呢个又到战松泰咪喺度借题发挥咯。嗱，佢就话咯，嗱唔好话我唔读你嗰啲嘢啊，屌你老母，你嗰啲咁嘅垃圾我都会读噶，唔好话我屌你老母，我哋绝对系是其是非其非，我哋讲埋你点样去讲， 唔好话我哋片面支持。嗱，佢就话嗰日咧就去葵芳派报，有位年约五廿几岁嘅太太咧，就行到佢身边咧就问佢喎，吓、啊、我唔知呢啲系即系佢自己老作啊，定系真有其事啦、啊，系咪？即系等于 C Y 都系有个五岁嘅，屌你咩有个五岁嘅靓妹同佢讲呢个房屋问题嘛？喂，佢话问佢郑松泰系咪建制派？吓、啊，咁佢又佢莫名其妙就答喎。又话今日我哋派发嘅热血社区咧，就讲呢个食品进口同抽查制度问题。啊，应节咧就用猪肉为例，咁啊话佢话嗰个师奶就话咯，你唔系建制派，点解补选唔帮手拉票啊？咁样，即系可能讲紧九世嗰个补选啦吓。 系， 即系我唔当佢，我当佢呢个 story 系真先啦，我都唔去质疑佢啦。唉，咁啊反问点解要拉票？佢话个师奶话你哋同黄毓民一齐去搞何俊仁嗰阵，就证明你系建制派，即系讲紧佢去。选过个屯门区议 会 啊，乐趣嗰度啊，咁啊选咗，佢又真系选，咪益捻咗何君尧嘅，记唔记得啊？ 记得。 咁佢又话啦，太太攞份报纸睇下啦，咁吓，咁啊佢话太太咧吓、啊、边走边说，你解释唔到噶啦。总之你哋一伙咧就系、是、建制派吓，之后就话此刻我仿佛明白了什么，屌你老母你郑松泰，喂你。喂，首先你做乜撚嘢？你讲呢咁嘅故事出嚟，你明白咗啲乜撚嘢啊？你咩撚嘢意思啊？即系你既然有个人咁问你，你应该同佢解释啊嘛。我当呢个故事系真，我唔同你拗啊。你应该同佢解释啊嘛。点解你会参加嗰、那个即系去走去追击民主党啊嘛？啱唔啱啊？喂，2011年嘅时候就有个所谓票债票偿嘅运动。喂，你2015年你又真系选，你嗰次选就要追击呢一个何俊仁嘛，因为佢参加咗嗰个嘅，即系佢哋民主党就恶贯满盈啦，系咪？又走去即系中联办嗰度秘密谈判啦，跟住又支持领会上市，你九啊几样嘢噶嘛，系咪啊？咁、所以你先系追击佢嘛？嗰阵时，喂，你依家咁样讲，好似你冇责任咁噶喎？你个扑街冚家铲郑松泰，你又想翻去泛民嗰度靠拢，想靠拢翻嗰班黄丝，想困鸠人哋，因为本土派你屌你咩躲臭捻晒噶啦嘛，因为你郑松泰已经臭晒噶啦，臭啊好臭啊，屌你老母，依家闻到隔住个 mon 好臭啊，所以你就要真系呃嗰啲黄丝啦。好啦，你又呃嗰啲黄丝，你就屌你老母，你就完全唔去解释，你好似觉得郁文陷害你嘅咁，你老母你去报名参选嗰阵时候，你唔捻知道发生咩事嘅咩？吓、啊？喂，如果你系2015年嘅时候11月，你唔捻认同郁文嗰个理念去追击民主党嘅，你冇捻选啊嘛，柒头，啱唔啱啊？我屌你老母，你郑松泰选乜捻嘢啊？嗰阵时，喂，你唔向嗰个师奶解释，吓、啊？ 你唔系讲翻嗰啲民主党啲衰嘢出嚟？ 屌你老母，你乜捻嘢意思啊？你讲呢句啊，即系同郁文一齐咧，你就建制派，你即系想话俾人听啊，黄毓民依家系建制派，你想咁捻样讲啫嘛？你嗰即系你讲嚟讲，你不如打一句算数啦，写咁捻多柒字，屌你个老母，啱唔啱啊？欺师灭祖，你个冚家铲！你即系写咁多嘢，即系咩啫？你即系想话俾人听，想明示暗示话俾人听嗱，依家咧郁文咧就建制派嚟噶啦。啊，我曾经咧同过佢一党啊，所以咧我就俾人误会咧。你想咁捻样讲啫嘛？屌你个老母郑松泰，唔使俾面你噶呢啲咁嘅捻人系，唔好以为自己啊，即系 honourable 吓、啊，郑松泰啊，尊贵的立法会员食屎啊！你去，依家叫你去食屎啊，郑松泰。你喺个议会嗰度，你点捻样代表到本土派啫？你屌你个老母，你完全又冇话杨岳桥衰衰地，系咪自己提出咗 motion 唔捻去做都好？喂，佢起码敢提出啦，嗰105人单程证拎出嚟讨论啦。你郑松泰搞嗰啲乜捻嘢啊？嗰阵时又话没有黄毓民，你什么都不是啊嘛？记唔记得啊？声泪俱下喺嗰个直播车嗰度，屌你个老母，乜嘢打怪车啊嘛？嗰架叫做你个柒头皮，你讲乜捻嘢啊？你话如果呢个郁文嘅心愿嚟噶，要搞呢个五区公投、全民制宪嘅运动，冇黄郁文系唔成事啊！你自己声泪俱下讲啊，2016年8月，你仲屌鸠呢一个嘅冯敬恩啊，屌鸠呢个梁天琦啊，屌鸠嘅清正，问佢哋急乜捻嘢嘛？记唔记得啊？屌你老母，我历历在目啊！听你呢啲咁嘅柒头皮喺度讲嘢，你老母閪嗰阵时喺度讲呢啲，话问人哋急乜捻嘢啊嘛？2年之后就系你哋班僆仔嘅天下啊嘛，即系补选啊嘛，记唔记得啊？屌你妈！我都唔捻播啦，嗰啲片真系，我都揾捻咗出嚟，我都唔嘥时间播啦，真系。 估你嘅老母，你嗰阵时讲我哇冠冕堂皇、大义凛然、巴捻闭啦！你老母喺度最尾，你咪反瓜，即系黐紧咗黄杨蛋。郁敏一停水，每个月唔俾三皮嘢啊！黄杨蛋，你俾啊嘛？屌你老母，啱唔啱啊？依家你系立法会议员啊嘛？吓、啊，你个九万八搣三万嘢出嚟俾黄杨蛋捻得啊？乜捻嘢？你做人乜冇嘢好？最好就公自己系公道少少。你有乜捻咁公道啊？柒头！你啱乜捻嘢？我全部记得晒啊！郑松泰话俾你听，一定追击你噶。你屌你老母真系！嗰阵时我仲真系屌你乜蒙水水，只系撑我呢个人，我忏悔啊！依家屌你老母撑过你呢咁嘅柒头！屌你嘅老母，閪你呢咁嘅捻人真系！喂，你派你嗰啲咪閪报，你咪派咯，使乜专登整个咁嘅作咁嘅故事出嚟？吓、啊，你讲乜捻嘢啫？当初你唔捻依附住郁敏，你点捻上位啊？你咪喺理工度教书，你个柒头，到依家咧就仲做一个讲师仔啦，吓、啊、research 都唔使你做啦，屌你老母咪三万零四万蚊，何来何得何能？你斗九万八千五啊，柒头，屌你嘅老母！当初唔系郁敏提携你，你有得喺 my radio 嗰度做咩？吓、啊，你有曝光咩？有人识你咩？有知名度咩？一凭你自己真系选你阿妈咩？屌你个老母，啱唔啱啊？ 佢自己选有冇五万票啊？ 你老母你靠你自己选，喂，当阵时成个派系谷去你嗰度，你老母你个对手系废，嗰、那个叫清正嗰个黄俊杰就废人一名，先至俾你屌你乜得逞啫嘛？啱唔啱啊？如果嗰个醒目少少嘅冯敬恩嘅，你已经堕捻咗马啦，吴家产有五万票，你真系发捻紧梦啦你！屌你老母，嗰阵时我都后悔啊！屌你，点解会撑咁嘅捻人嘅咧？吓、啊， 唉， 你老母一一当选又冇嘢叻，真系搞清算，你老母清算又好有公共性，你个冚家产，你清啊，快啲嚟清算我啊！我猛屌你老母做乜咧？你唔清算我啊？去立法会提动议拉鸠我啦，笨柒！我屌你个老母郑松泰，使乜捻嘢嗱？所以我哋唔需要俾面呢啲咁嘅贱人嘅，系嘛？ 你直接屌鸠佢啊！依真系， 使乜俾面你啫？搞清算就最叻，清算自己师傅，清算自己嗰啲咁嘅支持者，盘菜营子即系新西嗰度，屌你即系话。行过，即系佢话经过啦，我谂都唔系嘅，我冇问，我私底下冇问过佢呢样嘢， 呢个就唔知啦。 我唔知啊，咁可能真系经过啦，但系人哋都肯同佢影张相，即系话屌你乜，即系都 endorse 你啦，你个冚家产，屌你个老母，跟住又揾阿叶正纯啊，一大扎嗰啲即系清算人喺盘菜吓、啊，又系平一声啊呢样嗰样搞鸠人哋，屌你个老母，人哋总之边捻个最支持你嗰啲咧，你真系搞鸠人，你快捻啲死啦，你个冚家产。斗九万八千五好捻威啊！作威作福，冇郁敏你有今日， 唔紧要啊！你下年自己去选啦、 啊。你记得出嚟选啊！话俾你听啊，记得出嚟献世啊！嗱、啊，今次佢自己打本噶啦，上次你都记得噶啦，个冚家铲嗰阵时郁敏咧就走咗去，即系唔知去美国定总之去咗海外啊嘛。咁呢个冚家铲咧就系、是。2016年唔知四五月嘅時候咧，就要喺元朗嗰度咧攞 book 即系 book 個位置嚟到去，即係租個 地板啊！ 地板啊嘛，你連嗰個咁嘅上期定唔知乜撚嘢都要阿鬱敏寫張支票，你先係租嘅。你老母，你今次你自己選啦、啊，我睇你有幾多錢，你咪選咯。最好你可以托多個肥佬禮大腳啊，擦阿黎智英鞋啦。不過我睇黎智英啊，冇咁撚笨柒啊，俾你困到啊。你同佢扮 friend 啦，過去。等阿黎智英打本俾你去参选啦，笨柒！你老母你真系去泥渣含卵啦，快卵啲去！屌你个老母，唔需要俾面你人咁嘅垃圾一名，真系去泥渣跪含啊，柒头！ 求其都系排队含啊！ 屌你老母，排队啊！黄浩明等紧啊，未到你啊，傻仔！捧啦人，捧人捧佢先啦，上街想捧啊，捧唔卵起，捧啊捧黄浩明啦，入闸先啦。几阵时轮到你啊，柒头！啲选举主任啊，希望啊，嗱，特区政府听到声音啊，一定要放呢条柒头入闸，等佢输啊， 唔好 DQ 佢啊！等佢做呢、這个屌你老母扮晒政治受难者咁样嘅姿态啊！一定要放佢入闸，等佢死啊！屌你老母，等佢五千票堕马，呢个冚家产你话真系 呢条友都唔系本土派啦，可以放佢入闸噶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唔系本土派嚟噶啦， 呢、 這个冇 本土派噶， 啲贱卵都无伦。你依家就即系依家你就全面向郁文开火啫嘛，只系向本土派开火，然之后就向呢一个嘅即系黄丝嗰边靠拢啫嘛，向呢个所谓民主派靠拢啫嘛，就想困鸠嗰啲咁嘅傻人啫嘛，边柒个会投你票啊？你咪当人白痴啊！真系系咪好似正如你自己录音咁讲，啲大众系白痴啊？你以为你老母我哋就啲市民嗱、啊，我哋啲益友，我哋啲选民一定要到时到后咧就要话俾啲。系咪你啲亲戚朋友听？千祈咧一票不投郑松泰，系嘛？投边个都得，投唔投都得，就唔好投呢个郑松泰得啦。你老尾，你真系，因为作埋咁嘅故事出嚟，你只要讲系郁文嘅坏话，咁直接讲咯，咁啊转弯抹角啫，写九啊几字喺度嚟，吓、啊？你只想话郁文依家建制派啦咁啫嘛，你咪讲咯，屌你个老母，你真系你咪讲咯。 个师奶仲要讲翻几年前嘅嘢，咁佢几年前都知道有呢单嘢。 你老母你 走去选噶嘛？ 喂，你仲要贱到攞翻几年前你自己有份即系参与过嘅嘢，然之后觉得好似啊郁文冤礼咗你咁，你个冚家铲，你真系落趣参选嗰阵时候你唔捻知噶，吓、啊？郁文攞支枪指住你个死人柒头走去选啊？你可以唔捻选噶嘛？屌你个老母，你自己选咗，你唔需要负责任嘅，就推晒落郁文身上就得啦。屌你个老母，你真系发达啦你！ 真系，咁佢自己投嗰个婴儿基金嗰个蒋丽云嗰个，咁佢自己唔系建制派啊？ 屌你个老母，你自己系啊？喂，你系建制派，唔系因系你曾经同个郁文一齐啊？屌你乜嘢？曾经同个郁文一齐，郁文都即系。即係收與為伍啊！一定係覺得同你個人曾經一齊過都，但係你依個冚家產，喂！立法會有一個蔣麗雲議員喺個議會裏邊提出一個無約束力嘅動議，叫做設立一個所謂嬰兒嘅基金嚇、啊。然之後咧，你依個鄭松泰就竟然間係支持蔣麗雲提出嘅無約束力嘅動議，而係咧成個民主派得你一個，即係所謂民主派啊、反對派啊， 所謂民主派 啦。屌你老母，即係嗰廿幾件非建制派啦，得你一個柒頭皮係投啊蔣麗雲嗰個議案係投贊成票嘅啫，邊撚個先係建制派啊？屌你嘅老母，真係啱唔啱啊？你讲嘢都离晒谱，你真系过态啊嘛！咁样讲系啱唔啱啊？ 真系有纪录证明你系支持个建制派噶嘛？ 你老母，你依家即系临近选举又抄翻啲人出嚟，即系你想点咩？你想团结所有黄毓民嘅 haters 咁样系嘛？你悭啲啦，啱唔啱啊？你啲咩策略？我唔知呢啲咩选举策略。你依家好明显，佢就系想咁样搞呢科嘢啊嘛！盲一睇到啦，踢爆你个冚家铲啦要！但你讲呢科嘢，人哋唔一定要投你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你咪白痴噶！你做好你自己嗰啲嘢啦，自己嗰啲嘢做唔好，屌你老母！你嗰啲咁嘅议会嘅发言又交流，你有咩生逼啫？吓、啊？除咗同阿黄尤慧晶扮 friend 嗰次喺个喺个议会2016年10月咩，又话其实就变相宣传啲冚家铲，话咧无补不落嘅。嗰次又其实扮晒嘢，又咪又跨栏又成，记唔记得啊？ 系啊， 着住个西装皮鞋，呢、這个冚家富贵，到最后原来宣传佢阿黄杨达嗰坛咁啊咩体育救世，阿冯京啊咪体育救世救捻到未啊？答人啦、啊、佢 ，Billy 峰问你啊，体育救世救捻咗未啊？答人啊嘛。柒头，真系成班都系立卵杀嚟嘅，真系。即系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咪做咯，系咪啊？一阵间又话你依家其实冇选区做噶，你都系得个邓文杰同埋嗰个赖希健叫咩啊？ 黄少健。 黄少健，我成日唔记得咗佢哋叫咩名。 你记得佢赖希？ 因为最记得佢就系对住个 mon 开个模拟嘅嗨步，即系佢真系开一个模拟嗨步出嚟奶 mon 啊嘛，唔系佢奶，不过佢 唔系佢奶，不过佢冇阻止， 佢冇阻止佢其他嗰啲咁嘅身边嘅热狗成员喺度奶啊嘛，即系你认同啦，你坐喺隔篱，好简单，你坐喺隔篱唔阻止嘅，即系你认同噶啦，冇扮嘢啦。 阿谢松泰一样咯，唔阻止你搞何俊仁，你咪唔搞咯？你觉得呢啲系建制派行为嗰阵时？ 系啊，你咪唔好搞咯， 你咪唔好搞， 咁你又搞吓？ 你又嗰阵时开始反郁文咯，你咪话你啲行为好建制派，你咪得咯。嗰阵时开始， 喂，既然你嗰日同郁文一齐系建制派嘅，你当初做咩要黐佢嗰啲资源，黐佢个知名度，黐佢嘅影响力啊？ 系 咯，你自己选啊嘛， 或者佢自己走去黐何俊仁都得噶。 唔使啦，佢依家叫佢去黐阿黎智英啦，黐阿肥佬黎啦，去你老尾真系呢啲咁嘅人渣嘛，真系你咪做好你个区咯，你屌你老尾想拣卒拣咗十几只出嚟，到最后啊死剩两件，就系、是、一个邓文杰，一黄少健啫嘛，你其他嗰啲区有冇做啊？吓呢一个嘅筲箕湾系嘛？筲箕湾大街有冇做啊？仲呢一个陈道。王敬业， 王敬业， 呢个旺角南嗰蔡耀济有冇做啊？冇做啦，咪益捻咗阿长毛隔篱嗰个傍友咯，叫咩名字啊？嗰、那个我嗰、那个 林少斌， 林少斌啊，咪益捻咗呢个咩社区前进？你仲有冇做啊？粉岭南嗰个乜捻嘢啊？粉岭嗰、那个吓，丢你个老母！你真系依家死剩两件。 你个。副主席啊，呢、這个宝林社区主任， 喂，有冇做啊？宝林社区主任啊，系咪俾阿 Jason 系追击到冇捻咗啦？我哋嘅益友啊 ，Jason 啊，嗰、那个，你去捻咗边啊？系咪去将军澳嗰度选啊？又话选啦、啊，做咩唔落区啊？不知所为，做啊做你自己啲嘢啦，屌你老尾！ 你仲有一件嘅，死剩三件嘅。 边三件啊？ 你提醒翻益友，有一个系天水围啊，叫黄迪斯，有个女嘅。 黄迪斯系边个嚟啊？有 一条女嘅热狗嚟嘅。 吓、啊， 喺天水围有一个唔记得日泽啊，好似系。 唉，选閪咩？李卓人都选唔到你嗰个咩黄迪斯定咩嘢都输啊！黄韵诗日得，屌你老，黄迪斯嗰啲啊，唉。 你真系食屎啊！ 所以一定咧，话俾你听，系啊，仲有个啊，钟雪儿去紧边啊，挂住收租啊，喂，出嚟啦，又自己十几层楼，做咩唔捐啲出嚟啊？喂，呢、這、一个钟雪儿啊，去呢个洪水桥啊，记唔记得啊？屌你噶啦，咪洪水桥啊，洪福村啊嘛，系嘛，平山啊嘛，阿爷啊，平山原居民啊嘛，识得啊。黄叔啊， 阿发叔 啊，刘黄发啊嘛，识得好多好多搭楼噶嘛，点解唔出嚟做啊？挂住收租啊？挑你老尾真系，成班呢啲乌合之众，出嚟啊，出翻嚟啊，热搞搞社区啊，你搞嚟而家依家得翻三区系嘛？即系根据你个说法就得三区，我唔 得三区 系嘛？挑你老尾。做你自己的嘢啦，自己嘢做唔好，就喺度即系喺度嚟谩骂郁文都无补于事噶，唉，真系， 唉，真系垃圾成班，即系靠净系靠闹郁文嚟刷人气，呢班又刷存在感。 系啊，呢个其实好明显咧，你见到佢哋嗰个 pattern 就系咁噶啦，吓、啊、隔一排咧就即系集体行动，咁啊就系、是。要靠鬧阿鬱敏咧嚟到去，即係製造佢嗰啲所謂嘅人氣咯，係咪嗱？ 即係其實佢哋而家係同花生台一樣啫嘛。 佢係過之而無不及啊！花生台冇立法會議員咁啊，成班咁街產入嚟口痕啫嘛，喺度噏三噏四，啱唔啱啊？喺個網嗰度，即係背後有冇收資助，我又唔撚知嚇。但係嗰班唔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嗰班都系屌你乜，佢话唔好听就卡拉苏啫嘛，一班你谂乜？你郑松泰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嘛，有公权力噶嘛，系咪真系做埋啲咁捻折堕咁捻扑街嘅嘢啊？喂，你系立法会议员嚟噶，如果你系一个屌你乜普通一个失业中坑，你系你啦，啱唔啱啊？你就嚟系郑松泰话俾你听啊，你差唔多系就嚟系倒数啦，帮你自己整个好似北京奥运咁样整个倒数灯牌，屌你个老母你出糧咧就出到2020年嘅9月30日，你收工噶啦，出埋嗰份百幾萬啊退休金啦，當嗰個約滿酬金啊，嚇話俾你聽啊，烏你老尾真係， 唉整啊！不過佢自己都話佢自己失業噶嘛，你記唔記得？ 佢竇住98,500同你講話佢失業，你幾多文字啊？呢啲人係 你都失业，我哋系咩啊？我哋咪贱个地底嚟啊！贱个袋底嚟添啊！屌你个老母，你98,500，你都失业，我哋系咩啊？ 系咯，我哋咩啊？ 嗱，咁你即系除咗呢一个嘅郑松泰呢个冚家铲之外咧，都仲有好多贱人噶。嗱，因为讲咗话佢哋集体行动啊嘛。